静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孙炼臣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。我说二虎，你可真够虎的。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奉天，那是日本宪兵队。你到了新民劫法场啊，哎，简直这是笑话。汤二虎把脑袋一拨了，那我说的是笑话。你说你喝过墨水？你拿出个好办法来。喂，我也没有，别看没有，我是不赞成你的主意。这人们烂呛汤，有主张打的，有的主张想智谋，但怎么办还拿不出好办法呢。把张作霖吵吵的脑袋都疼了。最后张作霖把手一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这样吧，不管为什么，我得去趟奉天，把情况摸清。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也得把十位弟兄给救出来。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大哥孙烈臣，二虎你也留下。队长，这可不行。你想想，什么风浪我没经过，咱哥俩形影不离，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把我甩了？不行，我得跟着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呀？这不是去拼命，这不是战场，你跟着干什么？再说家里边也不能没人呢，听我的命令。我走之后，我大哥孙烈臣就可以代替我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我死了，孙烈臣就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大队长，你们都要听他的。我二虎哥主管军事，我烈臣大哥主管文事，不管什么事情你们哥俩具体协商，希望弟兄们大家都拥护。我带着8个人我去一趟。大伙一听，这太危险了，孙烈臣 也劝张作霖别去。张作霖一瞪眼，我不去谁去？莫非就看这十个人死的日本宪兵队吗？不要再说了。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摇了摇耳朵，这仨人过来了。队长，你领着八名弟兄太孤单了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哥仨跟着你怎么样？再说当初跟着老当家的，我没短的到奉天去，地理都熟悉，我们可以帮着你参考一些事情。哎，张作霖一听这倒行，好吧，麻烦三位哥哥就跟我走一趟。张作霖这倒挺高兴，有这三位啊，那腰杆可硬实多了。就这样，胡老嘎带路，他们一共13个人离开赵家庙，是砍奔奉天。怕引人注目，他们骑着马到了浑河，派崽子把马牵回来了，步行进了奉天城。那奉天是东北最大的城市，远非新民府可比的，城墙也高大，室内也繁华。但是他们这些人哪有心观街景啊？胡老嘎领着一直赶奔大河旅馆，因为张作相、张四飞领着八名弟兄就是住到这儿的。而且呢，大河旅馆里头有一个姓董的，叫董二，跟胡老嘎非常熟悉，哎，就像自己人似的。董二有个绰号叫巧嘴八哥，又叫万事通，跟他扫听事情基本他都知道。到了大河旅馆，二楼上包了三间房，201、202、203，手续全都办妥了，他们住下。张作霖急不可待，把这董二就请来了。可这董二36、7岁，宽宽的脑门，尖尖的鼻子，小薄嘴片，眼睛不大，挺有神，一看就是个精明伶俐的主。因为胡老嘎都介绍了，董二知道来的是谁，反手把门关好了，跟张作霖热烈握手。大队长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啊，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。我老兄别客气，请坐请坐。哎呦，您是客人，我是奴仆，在您面前哪有我的座位？别这么说，咱们是弟兄，我张作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到了奉天呢，我百忙不是，有件事情我还要请教你老兄。好吧，张队长你就问吧，什么事儿吧？张作霖往前一探身，众人全围拢过来了。我老兄，前些时我们有十个弟兄，有个姓张的叫张作相率领着，是不是也住在这儿？ 哎，就是住的这三间房，201、202、203，他们出事儿也是在这三个房间出的， 是吗？请问老兄，你知道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被日本宪兵队给带走了？ 嗨，我太知道了。 这张大队长你问起来了，我就如实的我告诉你。这不是吗，我把情况也摸清了，我这胡大叔也走了，不然的话我就告诉他了，他着急给你送信儿。听说被日本人抓走之后，陌生他就走了。我这几天没闲着，一直明察暗访，到底儿 把这原因查清 哦，快说为什么。 嗨，我说我队长，我说这话您别生气。 哎呀，你说吧。 您这十个人呢，有九个都不错，就有一个不怎么地。 谁？ 张四飞呀。我也说不清他是个什么人。这位好说好笑的，平常倒挺随和，哼哼咧咧，还爱诙谐。看表面上这人不错，可是倒霉就倒他身上。 为什么？ 我调查清楚了，马路湾日本租界地有日本妓院，这张四飞没事溜达到那儿去了。人家日本妓院呢，不接待中国人，也不知道这姓张的怎么还会说几句日本话。据说他花钱买了套日本和服，到理发馆嘛还化化妆，弄了一撮卫生壶，哩啦哇啦直说东洋话，就跑到日本妓院去了。这日本有个妓院，里头有一个美女，这美女呀，倒说起来是个笑话，叫南间丸子，叫白了就是南间丸子，长得漂亮，那乃是日本租界地妓院之中头一个红人啊。你们这个姓张的弟兄跑那泡这南间丸子去了。那位说究竟为什么呢？咱们得简略地介绍介绍。张作相奉张作霖之命，带着张四飞十名弟兄到了奉天，住进大河旅馆。这都是胡老嘎给联系的，就见着这董二，董二对他们照顾的无微不至。可第二天呢，张作相拿着小川的名片就到了三经路，到了三菱株式会社，当了见的日本人叫宾地。这宾地看过名片之后一问，哦，知道他们买子弹，又有人给介绍，没问题了。这宾地就说现在啊快过年了，这个买子弹的人呢有的是，现在我们这库房里头存货不多了，供不应求，你们买的数量还相当多，这样吧，你们等个几天，如果货运了之后第一批付给你们，但你们可别走，因为事情耽误了那我们就给别人了，你们再排着就不定排到哪天去。张作相一听只好在这等着了，过年都没回去过呀，在大河旅馆过的年。张作相这个人呢，办事就是认真，心说大队长那么着急，七八百人等着子弹，我要一颗也买不回去，我怎么交代？过年算个什么，就在外边过吧。但他告诉弟兄们禁止出入，跟外界人少联系啊，咱们本身是胡子，本身就犯法，不错，咱们成立保险队了，那保险队官府并没承认，那是你们自己爱叫什么叫什么，官府仍然拿咱们当土匪，尤其咱们干什么来了，买子弹，这都是犯法的事儿。要叫官府查知，那就得掉脑袋，所以得非常谨慎。28这天，张作相又去了一趟，货还没来，所以在旅馆呢，他就等着。人家别人都挺听话，这张四飞是搬不倒， 吓得哥哥兔子没稳当气儿，在屋里实在待得难受了，他想出去溜达溜达。张作相还告诉他，溜达行，缺什么买完就回来，千万别惹事儿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大人，我也不孩子呢。就这么他出去了，溜达到日本租界地马路湾，他发现靠道边这儿有日本妓院，他长这么大没逛过日本窑子，一瞅门前挂着红灯，日本的女人都穿着和服，那脸抹那粉那个多劲儿，好像套个假脸似的，他觉得这玩意儿挺新鲜。后来他发现有个日本妓女，哎，长得果然出色，就像那画上画那美人图似的。张子飞长这么大了也没娶媳妇儿，寻花问柳之心在所难免呢。哎，张子飞一想，这日本女人是个什么样的？哎，我好不容易到了奉天来一趟，我得开开眼界，多方接触，也不虚此行啊。结果这一打听，人家日本妓院不接中国人，那瞧不起中国人，怎么办呢？他买了套日本和服，穿上木屐，到了理发馆刮完脸梳完头，哎，然后还留了一撮日本小胡。张子飞呢还会几句日语，腰缠万贯，愣装日本人混进了日本妓院，指名点姓要那个日本美女南间丸子，到里边一掷千金呢。哪国人也爱钱呢，一看这主花钱好像扔土面似的，自然是挺欢迎。南间丸子也没客人，就把他给收留了。可也发现了，他说这日语有点不地道，有的地方听不懂，有地方你跟他说他不太明白，对他的身份也怀疑。问过他，你在哪行发财？张子飞胡说八道，我是日本横滨的，我横滨我开了个株式会社，专门卖棉毛织品。这个南间丸子呢，为的是挣钱，就听出点毛病来，也没深问，当天晚上就把他留到这儿了。正睡半夜呢，坏了，日本客人来了，是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少佐，叫三木，全名叫三木五夫少佐，是日本宪兵队的指导官呢，跟队长平级。他跟南间丸子特别熟悉，结果到这把张子飞给堵里边。三木重重大怒，完了，完了呀，醋性大发。等一问张子飞，张子飞傻眼了，本来他是假的，他说这日语都说的不怎么地呢，让人家问的张口结舌。三木火往上撞，先揍了南间丸子，而后把张子飞拉过来，乒啪乒啪这顿嘴巴，三鞭的给哭了啪给阿啪啪，把张子飞给打急了，他也懵了，就忘记这是什么地方的。张子飞一回身，把手枪举起了，对准三木，啪就一枪，一下把三木揍了个大结个，脑瓜给崩碎了。南间丸子吓得嗷一声，昏迷不醒。张子飞顿时就傻了，哎呦，我惹娄子了，穿上衣裳拎枪往外就跑。 你想枪声这一响，把人们全给惊动了。他刚跑出日本妓院来，由于地形不熟，这个对面就是黑狗子的警察署，正好有个警狱捕，这小子叫李子玉，人送绰号李扒皮，正领着黑狗子警察巡逻，跟张子飞正好跑了个对面，顿时被人家给逮捕了，枪一个脚线，二话没说呀，把张子飞弄到局子里头，叫斋顿揍，灌凉水，灌辣椒水。张四飞是一口咬定什么也不说呀，这阵是诛一回不及。后来人家一摸底，把日本宪兵队的指导官给打死了，这还了得吗？人家日本得要人呐，就这样把张四飞又押到日本宪兵队。日本人那是最狠不过，给张四飞过的上大刑，死了几回，张四飞也不说自己是怎么回事，日本人问不出口供来，最后一翻他的身上，翻出个铜牌来，大和旅馆201，你住这旅馆出入啊得有个证件，就拿这铜牌，把这铜牌倒霉了。人家拿这铜牌派了好几十人把大和旅馆包围，到了201 202 203房间，到里边把张作相还有八名弟兄全给堵里头了。不许动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快拉八个押了。家里的人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，顿时成了人家的俘虏，啪啪一搜，每人身上都带着枪，好人有带这个的，日本人如获至宝啊！哎呀，抓着江洋大盗，抓着胡子，还住到大和旅馆，看来来头是不小啊！仔细一搜，还搜出50,000银子来，这可是个大案，一定得查清楚。就这样，把张作相这九个人也押进日本宪兵队。因为搜查的时候，发生事情的时候，董二都在场，亲眼目睹，所以呢，对张作霖才讲的这么详细。当他啪啪啪把事情的经过讲述完了，张作霖一听就傻眼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这十个人交代，但是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十个人给揪出来，明知道办不到也得办呢，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他问董二，老兄，那么据你所知，这十个人还活着不？活着呢。我打听了，哎呀，罪可没少遭啊，都熟了。你还用问？那小鼻子最狠呐，向来拿中国人都不当人，打死他们日本少佐、宪兵队的指导官，又在他们身上搜出枪来，你想能轻饶吗？想要撬开他们的嘴巴呀，这几个人的骨头可真够硬的，什么也不说。因此日本人对他们下了毒手了。不过呢，正赶过年，哎，所以才能多活几天，要不赶上过年，要不是放假，恐怕这几个人早就得处决了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张作霖把他打发走了，跟弟兄们一商议怎么办，大伙说，队长听您的，您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。